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三章《绝密日记》第三十九集。 纸上突然渗出一些哈利从没写过的文字，用的正是他的墨水。 你好，哈利波特，我叫汤姆·里德尔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日记的？ 这些文字也很快消失了，不过是在哈利开始匆匆写字后才消失的。 有人想把它扔进抽水马桶里冲走。 他迫不及待地等着里德尔的回答。 幸好我用的是比墨水更持久的方式记录我的往事。我一直知道总有些人不愿意这本日记被人读到。 你是什么意思？ 哈利潦草地写着，激动地把纸都戳破了。 我的意思是，这本日记里记载着一些可怕的往事，一些被掩盖的往事，一些发生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往事。 我现在就在这里， 哈利飞快地写着。 我在霍格沃茨学校，这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事情。你知道密室的情况吗？ 他的心狂跳起来。里德尔很快就回答了，笔记变得凌乱潦草，好像他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 我当然知道密室的情况。在我那个时候，他们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传说，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，但这是谎话。我上五年级时，密室被打开了，怪兽攻击了几个学生，最后还弄死了一个。我抓住了那个打开密室的人，他被开除了，但是校长迪佩特教授因为霍格沃茨出了这样的事而感到丢脸，不许我说出真相。他们向外面宣布说，那个姑娘死于一次古怪的事故。他们给了我一个金光闪闪的刻着字的漂亮奖杯，奖励我的辛劳，并警告我不许乱说。但我知道这种事还会发生，怪兽还活着，而那个有能力释放他的人并没有被关起来。 哈利忙着写话回答，差点把墨水瓶打翻了。 现在事情又发生了，已经出现了三起攻击事件，似乎没有人知道是谁策划的。上次是谁？ 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领你去看。 里德尔这样答复。 你不用看我写的文字，我可以把你带入我的记忆，记住我抓住他的那个晚上。 哈利迟疑了，羽毛笔悬在日记本上方。里德尔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可能被带进别人的记忆呢？他紧张地朝宿舍门口瞥了一眼，天渐渐黑了下来。目光回到日记上时，他发现又有一行字冒了出来。 我领你去看。 哈利只停顿了一下，便立刻写了两个字。 好吧。 日记本仿佛被一股大风吹着，纸页哗啦啦地翻过，停在六月中旬的某一页。哈利目瞪口呆地看着六月十三日的那个小方块，似乎变成了一个微型电视屏幕。他双手微微颤抖着，把本子举起来，让眼睛贴近那个小窗口。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他就向前倾倒过去。窗口在变大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离开了床铺，头朝前跌进了那一页的豁口，进入了一片飞舞旋转的色彩与光影之中。他觉得双脚落在了坚实的地面上，他颤抖着站住了，周围模糊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，他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到了哪里。这间墙上挂着呼呼大睡的肖像的圆形房间，正是邓布利多的办公室，但此刻坐在桌子后面的却不是邓布利多，而是一个显得很虚弱的干瘪巫师，秃脑袋上只有几缕白毛，正就着烛光读一封信。哈利以前从没见过这个人， 对不起。 他声音发抖地说， 我不是故意闯进来。 但是那个巫师头也没抬，他继续读信，并微微皱起了眉头。哈利走进他的办公桌，结结巴巴地说， 哦，那我走了，行吗？ 巫师还是不理他，似乎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。哈利以为那巫师大概耳朵不好，便提高了嗓门， 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我走了。 他简直喊了起来。 唉， 巫师叹了一口气，把信叠起，站起身来，从哈利身边走过，连看都不看他，径直走过去，拉开了窗帘。窗外的天空布满红霞，似乎此刻正是日落时分。巫师返回桌边，坐下来，心不在焉地玩弄着两个大拇指，望着门口。哈利环顾着这间办公室，没有凤凰福克斯，也没有那些呼呼旋转的银质小玩意儿。这是李德尔所知道的那个霍格沃茨，也就是说，这位他不认识的巫师是校长，但不是邓布利多，而他哈利比鬼魂强不了多少。50年前的人是完全看不见他的。办公室外面有人敲门。 进来。 老巫师用虚弱无力的声音说。一个大约16岁的男孩走了进来，摘下头上的尖帽子，一枚银质的级长徽章在他胸口闪闪发光。他比哈利高得多，但也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。 啊，李德尔。 校长说。 你想见我，迪佩特教授。 李德尔说，显得有些紧张。 坐下吧。 迪佩特说。 我刚才一直在读你给我的那封信。 哦。 李德尔说，他坐了下来，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。 我亲爱的孩子。 迪佩特慈祥地说， 我不能让你留在学校里过暑假，你肯定愿意回家度假吧？啊， 不。 李德尔立刻说道， 我情愿留在霍格沃茨，也不愿到那个。 你假期住在一家麻瓜孤儿院里，是吗？ 迪佩特好奇地问。 是的，先生。 李德尔说，微微地红了脸。 你是麻瓜出身吗？ 是混血统，先生。 李德尔说。 父亲是麻瓜，母亲是巫师。 你的父母都…… 母亲刚生下我就去世了，先生。他们在孤儿院里对我说，母亲只来得及给我起了名字，汤姆，随我的父亲。中间名字马沃罗，随我的外祖父。 迪佩特同情地咂了咂舌头。 事情是这样的，汤姆。 他叹了口气说， 我们本来想对你做一些特殊的安排，可是在目前的情形下。 你指的是所有这些攻击事件吗，先生？ 李德尔问。哈利的心跳顿时加快，他凑得更近些，生怕漏掉一句话。 一点儿不错。 校长说。 我亲爱的孩子，你必须看到，如果我允许你学期结束后继续待在城堡里，会是多么愚蠢。尤其是发生了最近那场悲剧之后，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死了，你待在孤儿院里要安全得多。 唉，实话对你说吧，魔法部甚至在讨论关闭学校呢。唉，对于所有这些不幸事件的啊根源，我们还没有半点头绪。 李德尔的眼睛睁大了。 先生，如果那个人被抓住了，如果一切都停止了， 你是什么意思？ 迪佩特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他的声音有点刺耳。 李德尔，你难道是说你对这些攻击事件有所了解？ 不，先生。 李德尔赶紧说道。然而哈利可以肯定，李德尔说的不和他自己对邓布利多说的不是一样的性质。迪佩特跌坐回去，显得微微有些失望。 唉，你可以走了，汤姆。 李德尔从他的椅子上滑下来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房间。哈利跟了上去。他们走下旋转楼梯，接着从逐渐暗下来的走廊里的滴水嘴石兽旁边走了出来。李德尔停下脚步，哈利也停住了，注视着他。可以看出，李德尔在很严肃地思考着。只见他咬着嘴唇，前额上起了皱纹。接着，他似乎突然拿定了主意，匆匆走开了。哈利悄默声地跟在后面。一路上没有看见一个人。最后他们来到门厅，一个高个子的巫师，留着飘逸的赤褐色长头发和长胡子，在大理石楼梯上向李德尔打招呼。 你在做什么，汤姆？这么晚了还在乱逛？ 哈利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巫师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年轻了50岁的邓布利多。 我刚才得去见校长，先生。 李德尔说。 好了，快上床睡觉吧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用哈利非常熟悉的那种具有穿透性的目光凝视着李德尔。 这些日子最好不要在走廊里闲逛。既然已经…… 他沉重地叹息一声，向李德尔道了晚安，就大步走开了。李德尔看着他走出视线，然后迅速迈开脚步，走上通往地下教室的石阶，哈利在后面紧追不舍。然而令哈利失望的是，李德尔没有把他带到某条隐秘通道或秘密地道，而是来到了哈利跟着斯内普上魔药课的那间地下教室。火把没有点燃，所以当李德尔把门差不多推上时，哈利只能看见李德尔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，注视着外面的通道。哈利觉得他们在那里待了至少一个小时，他只能看见李德尔站在门口的身影。李德尔正从门缝里向外窥视，像一尊雕塑一样等候着。然后就在哈利不再感到紧张和有所期待，开始希望回到现实中来时，他听见门外有了动静。有人悄悄地在通道里走动，他听见那个人走过他和李德尔藏身的地下教室。李德尔像影子一样毫无声息，侧身从门缝穿过，跟了上去。哈利踮着脚跟在后面，忘了别人是听不见他的声音的。大约有5分钟的时间，他们一直跟着那个脚步。最后李德尔突然停住了，侧着脑袋倾听着刚刚出现的声音。哈利听见一扇门吱扭一声开了，然后有人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话。 过来，出来，上这儿来，过来吧，到箱子里来。 这个人的声音似乎有点熟悉。李德尔突然一跳，转过墙角，哈利跟着他窜了出去。他可以看见一个大块头男孩的黑乎乎的身影，那男孩蹲在一扇开着的门前， 门边放着一个很大的箱子。 晚上好，鲁伯。 李德尔严厉地说。男孩砰地把门关上，站了起来。 你在这儿做什么，汤姆？ 李德尔逼近了几步。 该结束了， 他说。 我不得不告发你了，鲁伯。他们正在商量，如果攻击事件再不停止，就要关闭霍格沃茨了。 你说说。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要杀人，但是怪兽可不是理想的宠物。我猜想你只是让他出来活动活动。 他绝没有杀人。 大块头男孩说着后退几步，把身体靠向那扇关着的门。哈利可以听见他后面传来一阵古怪的稀稀疏疏和咔啦咔啦的声音。 别闹了，鲁伯。 李德尔说，又向前逼近了一些。 那个死去的姑娘的父母明天就要到这儿来了。霍格沃茨至少可以保证把弄死他们女儿的那个家伙杀死。 不是他！ 男孩大吼一声，声音在昏暗的通道里回荡。 他不会，绝不会！ 闪开！ 李德尔说着，拔出了魔杖。他的咒语以一道突如其来的火光照亮了走廊。大块头男孩身后的门猛地弹开，那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撞到对面的墙上。从门里出来了一个东西，哈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长的尖叫，但除了他本人以外，似乎谁也没有听见。一个硕大的毛森森的低矮身躯，几条黑乎乎的腿纠缠在一起，许多闪闪发亮的眼睛，两把刀子般锋利的钳子。李德尔又举起了魔杖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怪物慌忙逃跑，把他撞翻在地，然后飞快地奔过走廊消失了。李德尔跌跌撞撞地站起来，看着怪物的背影。他举起魔杖，但是大块头男孩朝他扑去，一把抓住魔杖，又把他打翻在地，一边大声嚷道： 不！ 接着天旋地转，周围漆黑一片。哈利感到自己在坠落，最后轰的一声掉在格兰芬多宿舍他的四柱床上。李德尔的日记本打开了，放在他的肚子上。没等他来得及把气喘匀，宿舍的门开了，罗恩走了进来。 你在这儿？ 他说。哈利坐了起来，他大汗淋漓，浑身发抖。 怎么了？ 罗恩一边问一边关切地看着他。 是海格，罗恩。50年前是海哥打开了密室。